气球， 红气球。 这是一个有关生活和亲子的音乐资讯节目。六年级女生 Josie 在西半球跟你开讲，聊聊妈妈经，到底欣赏给孩子听音乐。爸爸妈妈、阿公阿妈、大朋友小朋友，到底跟红气球飞到美丽的天空去洗洗了哦。大家好，邀请二到六岁的孩子一起收听红气球。今天是七月三日， Josie 阿姨利用这个机会介绍数字三，一、二、三，爬大山。爬山的时候一边走一边数一、二、三。今天在上半钟头的红气球，我们要来数一、二、三。我们今天的嘉年华会要介绍不同国家的国歌，同时要介绍这个国家流传的民间故事。孩子们帮 Josie 阿姨一起找一找故事中的数字。每一个人出生在不同的家庭，家又构成国家。除了台湾，我们听过日本、美国、英国，世界上有那么多的国家，每一个国家都有一个国歌，不能够一次听完。所以这个星期我们先介绍欧美地区的部分国歌，只有音乐没有歌词，孩子们听旋律。先来欣赏的是俄国的国歌。通常我们会在一些重要的大型集会中听到国歌，最常见的是世界性的运动比赛，像是奥运会或者是一些演奏会，就会听到各种不同国家的国歌。演奏国歌是一种最高的礼仪，有些国家的国歌我们从来没听过，但是对于别人的国歌，也许我们听不懂也不会唱，安静的欣赏是一种礼貌，也显示我们的教养。听完俄国的国歌，来听俄国的民间故事。说给孩子听的是拔萝卜的故事，里头有数字哦，仔细听。有一个俄国的阿公种了一颗萝卜在院子里头，长啊长啊长，萝卜长得好大哦。阿公想把萝卜拔下来，但是他自己一个人没办法做到，叫阿嬷来哦。阿嬷拉在阿公的后面，阿公拔萝卜，看起来就像是阿嬷把阿公，阿公把萝卜，还是没办法。妈妈叫女儿来帮忙哦。女儿把妈妈，妈妈把阿嬷，阿嬷把阿公，阿公把萝卜，拔不起来就是拔不起来。女儿叫狗狗来啦，狗狗把女儿，女儿把妈妈，妈妈把阿嬷，阿嬷把阿公，阿公把萝卜，还是拔不起来。狗狗也叫猫咪来啦， 猫咪把狗狗，狗狗把女儿，女儿把妈妈，妈妈把阿嬷，阿嬷把阿公，阿公把萝卜。哇，还是拔不起来。哎，猫咪也叫老鼠来了。这样的拔萝卜画面有多长啊？老鼠拔猫咪，猫咪拔狗狗，狗狗拔女儿，女儿拔妈妈，妈妈拔阿嬷，阿嬷拔阿公，阿公拔萝卜。成功了吗？还是没有。所以小老鼠呢，把蜜蜂也叫来一起帮忙咯。蜜蜂拔老鼠，老鼠拔猫咪，猫咪拔狗狗，狗狗拔女儿，女儿拔妈妈，妈妈拔阿嬷，阿嬷拔阿公，阿公拔萝卜，一直拔，一直拔，一直拔，终于萝卜被拔出来了。萝卜好大哦，倒在阿公的身上。萝卜倒在阿公身上，阿公倒在阿嬷身上，阿嬷倒在妈妈身上，妈妈叠在女儿身上，女儿叠在狗狗身上，狗狗叠在猫咪身上，猫咪叠在老鼠的身上，老鼠叠在蜜蜂的身上。大家都好辛苦哦，最后决定一起把萝卜煮来吃掉。在拔萝卜的故事当中，我们听到了好多的人物出现在故事里头，阿公、阿嬷、妈妈、女儿，这代表的是一种家族的关系。一个人的力量不够，两个人会更大，三个又比两个人更大。所以我们常常拿数字三来代表很多，力量很强。萝卜是一种根茎类的植物，会一直长大。拔出来之后呢，可以做什么呢？想一想，第一个可以做成萝卜汤，第二个做萝卜糕，第三做萝卜丝饼。再想一想，萝卜还可以做成什么菜呢？在遥远的欧洲北方，有一个国家叫做瑞典。瑞典的国歌名称是《你古老的光荣北国山乡》，一块来听。瑞典的民间故事要来介绍的是一个勇敢的小女孩打败坏坏的巨人。在森林里头，巨人住在山脚下的洞穴里头，是一个很懒惰又很坏的巨人。每一个月，村里头的人都要送一条肥肥的牛给巨人吃。如果有人想去附近的河边抓鱼，还得给巨人一大块起司，还有抓到的鱼一半送给巨人。村里头的人如果给巨人少一点，巨人就会搬出大石头把人们的房子压坏，在晚上的时候跑去偷人们辛苦养大的牛。大家都好怕这个巨人哦，只有一个小女孩不怕。小女孩决定要让巨人离开他们的村庄。小女孩有一天拿着钓鱼竿走到湖边，她总共钓到了六只鳟鱼，应该要分给巨人一半啊。一二三四五六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所以一半，六的一半就是三。他走到巨人的门口大叫，巨人，这里有三只鱼跟起司。小女孩并没有把三只鱼跟起司给巨人呢，她丢了四颗小石头到洞里头。巨人非常的生气，你敢骗我？小女孩却笑笑的说，你要温柔一点，不然我会把你的腿弄断。巨人说，怎么可能，我这么大，你只是一个小女孩。小女孩就指旁边的大树说，那我们来比赛啊，看谁厉害，用我们的头看谁可以先在树上弄出一个好大的洞。巨人先咯，他用头撞树，好用力好用力哦，松鼠都跑掉了，但是树干也没有撞出洞来。巨人好累哦，撞到头晕了，只好倒在地上。小女孩呢，就赶快剥下树皮，用斧头在树干砍了一个洞，把斧头藏起来，又把树皮盖起来。巨人说，我没有办法了。换小女孩了，她钻到洞里头去，把树皮剥开，头露出来。 啊，巨人说你真的比我厉害，好好好，你以后钓的鱼不必给我了。 听好，你要把以前钓到的鱼跟起司都全部还给村里头的人，不然我把你砍成两半哦。巨人很紧张啊，他为了表示他的善意，就邀请小女孩到洞里头吃饭，还说隔天早上要给小女孩钱哦。小女孩知道巨人要把她杀死，所以有了心理准备。趁着巨人睡着的时候，小女孩到洞口外面拿了一个树干放在棉被里头，假装是自己，然后呢，她躲到洞里头黑黑的地方。果真，巨人在晚上的时候拿着斧头就往棉被里头砍，砍完了以后跑去睡觉。小女孩呢，她从黑暗的地方躲出来，把木头从棉被里头拖走，然后自己躺到棉被里头睡着了。隔天早上，巨人看到了小女孩，你昨天晚上睡得好吗？她好害怕哦，小女孩竟然还活着哎！巨人赶快给小女孩一大袋的钱，然后离开了这个村庄。从此之后，大家的生活非常的平静。六只鱼，一半给巨人，一半给小女孩，应该是一人可以拿到三只，瑞典故事里头的数字。你所收听的是红气球，就是阿姨邀请2到6岁的孩子们以及爸爸妈妈一起加入。今天听的是欧洲地区部分国家的国歌，介绍法国的国歌叫做马赛曲，是一首和战争有关的国歌。孩子们或许看到了一个人跟另外一个人发生扭打冲突的时候，我们叫做打架，当是一个国家跟另外一个国家的时候呢，就叫做战争。战争会发生流血，会有很多伤心的故事，但是这一首国歌呢，是为了振奋人心，我们一起来欣赏。法国的民间故事，我们来介绍的是一只狡猾的狐狸。有一只狐狸呢，它肚子饿了，想吃鱼，但是狐狸不会捕鱼啊，又很懒惰。当它看到渔夫钓到了鱼，心里就想，那个鱼是我的晚餐。渔夫把钓起来的鱼放到马车上，对着马说，赶路吧，天黑以前要回到家。狐狸躲在树木后面，看到了马车上路，他就赶快跑到路中间，四脚朝天躺着，一动也不动，嘴巴张开，眼睛闭起来，看起来像是死掉的样子。马车经过的时候就停下来了。渔夫很生气，问马干嘛要停下来啊。马看到狐狸躺在那里，当然不前进咯。渔夫下车一看，以为狐狸真的死掉咯，可以把狐狸抓起来卖钱啊。于是他就把狐狸跟钓到的鱼放在一起。渔夫心里头想，今天真好运，狐狸的皮可以卖钱，这笔钱可以再买牛，牛的牛皮卖掉呢，可以再买一群羊，羊毛可以卖钱再买房子。哇，渔夫一直在做梦哎。当他做梦的时候呢，狐狸开始稀里苏噜稀里苏噜的把渔夫钓到的三条鱼给吃掉了。渔夫在梦想说，房子可以变成旅馆，可以赚更多的钱盖城堡。这个时候狐狸说话了，你盖了城堡要感激我让你变成那么有钱哦。 渔夫吓一跳，狐狸不是死掉了吗？狐狸说，我哪里有死，我死掉了，我的妈妈会很伤心。狐狸高高兴兴地跳开了马车，跑到森林里头。渔夫很生气，我要把你抓起来，我要把你的皮卖掉，不然我什么都没有，你把我的城堡给偷走了。狐狸大声地说，我哪有偷你的城堡啊，我就偷吃你的三条鱼啊。狐狸很狡猾，渔夫幻想没有实现的东西就叫做做白日梦。 继续来欣赏英国的国歌《上帝保佑女王》，和孩子们解释一下，因为英国还是君主立宪的国家，所以英国有国王跟女王，而像台湾已经是民主的国家，所以我们的体制是总统跟行政院长，两个是不一样的。来听《上帝保佑女王》。紧接着再听另外一个国家的国歌，再继续故事。爱尔兰是英国旁边的国家，他们的国歌叫做《士兵之歌》。关于爱尔兰的故事呢，要来听的是传说中的小精灵。孩子们会听到故事当中的主角喜欢喝酒，就像我们在广告中听到的，喝酒有害身体健康。不过因为爱尔兰这个地方黑色的啤酒非常的有名，爱尔兰人喜欢喝酒，故事呢就呈现这个地方的文化跟民族性。从前有一个年轻的爱尔兰人，他叫做麦克。他看到有一个人全身穿着绿色，坐在森林里头的大石头。麦克想起，那应该就是爱尔兰传说中的小精灵了。他听说每个小精灵都有一个神奇皮包，神奇皮包里面有一块钱，一块钱用掉的时候就会有另外一块钱补进来，永远都不会空。麦克是一个懒惰鬼，他不想工作，每天都只想做梦变成有钱人。所以他趁着这个机会就逮住了小精灵。你现在赶快给我你的神奇皮包，不然明天太阳起来的时候你就活不下去咯。这个小人说，我没有神奇皮包，我也不是小精灵。麦克生气了，不管你要命还是要皮包啊。这个小人真的是一个小精灵，他很不甘心地把神奇皮包从绿色的夹克拿出来。那是一个用红色丝布做成的漂亮的皮包，小精灵把里头的硬币拿出来给麦克看，这个就是里面的一块钱。麦克很快地把皮包抢走，小精灵呢，笑笑地消失了。 迈克带着皮包回到了镇上，以为自己变成了有钱人哦，就去酒馆喝了好多的酒。酒店里的人呢，要迈克付钱啊，他从神奇皮包里面拿出硬币，对大家说，我拿出的这一块钱呢，皮包里面就会再生出一块钱哦。但是他把钱掏出来的时候，皮包却空空的，没有再生出钱来。原来每一个小精灵都有两个皮包，为了怕别人抢走呢，两个皮包当中有一个是神奇皮包，另外一个是正常的皮包。直到自己被骗了，他只有一块钱，根本没有办法付喝掉的钱。警察把迈克抓走了，被法官判了罪，迈克再也不敢去抓什么小精灵了。红气球今天介绍欧美地区的国歌，一首国歌就是被一个国家所正式承认为代表这个国家的歌曲。一般来说，国歌都有爱国主义的色彩。我们继续来欣赏的是德国的国歌。德国的国歌《德意志高于一切》是名作曲家海顿所作的曲子，曲调相当的优美，而且很壮丽。如果我们会唱歌词的话，很适合大家一起来合唱。德国的民间故事呢，很多孩子可能听过了，《鞋子与矮人的故事》收录在格林童话故事里头。我们再说一遍，孩子也再听一次哦。从前有一个很穷的鞋匠，鞋匠就是做鞋子的师傅啊，他什么都没有，只剩下一点点皮革可以做一双鞋。那一天晚上，鞋匠把皮革用剪刀剪成刚刚好鞋子的样子，准备隔天早上把鞋子缝起来。早上起床的时候，鞋匠非常惊讶，鞋子做好了，好漂亮的鞋子哦，一针一线都缝得好好，像是大师傅做的。就在那个时候呢，有人上门咯，叩叩叩，买鞋子，刚刚好就是这个客人可以穿的鞋子。哎，客人把鞋子买走了，鞋匠再用那个钱买了另外两双皮革的料子，隔天早上再做吧。醒来之后又发现鞋子做好了，哎，两个客人来叩叩叩，把鞋子也买走了。鞋匠呢又用这个钱买了四双皮革的料子。没有多久呢，大家都来敲鞋匠的门，叩叩叩，我要买鞋。每天晚上，鞋匠把皮革剪好，隔天早上鞋子就做好了。很快，这个鞋匠就变成有钱人了。有一天晚上，鞋匠对太太说，我们今天晚上不要睡觉，看看是谁来帮我们哦。鞋匠把工作桌的蜡烛点亮，两个人跟太太啊，躲在衣柜后面。晚上12点的时候，突然像魔术一样，砰，有两个小人出现了。这个小人全身光秃秃的，就好像刚出生的 baby 一样，没有穿衣服。他们就上了工作桌，开始工作，一会儿就把鞋子做好了。隔天早上，太太说了，我们也来替这两个小人做一点事情吧。冬天快到了，很冷，我帮他们做衣服、衬衫、外套、背心，还有裤子。那么鞋匠你帮他们做鞋子。晚上，鞋匠跟太太就把做好的衣服跟鞋子当作礼物放在工作桌上面。当然，这个晚上就没有任何的皮革留在桌上要给小人做了。 矮人看到了衣服，很高兴地把它穿在身上，然后唱着歌。小人跑出了门外，再也没有出现了。鞋匠的生意越来越好。还有一个国家的国歌要介绍，这是美国的国歌《星旗永不落》。因为美国的国旗呢，是星星跟条纹组成的旗子，旗子飘扬，让人精神振奋。这首歌的作者呢，看到了旗子飘扬，所以写下了好听的歌曲。明天，也就是7月4号，美国的国庆日，我们趁着这个机会听美国的国歌。今天选读的民间故事是出自于《世界上22个好听的故事》这本书。国歌和国旗一样代表国家，有些国家学校会对学生演奏国歌，戏院、电影院在开演之前也会唱国歌。不久之前，台湾的电视台早上开播之前跟夜间停播之后都还会演奏国歌呢。在今天的红气球，我们听了一些欧美国家的国歌，哪一个国家的国歌最好听呢？在下一次电视转播大型的运动比赛时，孩子们可以试试自己的听力，看能不能听出来电视播放的是哪一首国家的国歌，是不是曾经在红气球听过呢？10月份，也就是双十国庆的前一天，九四阿姨还会在红气球继续介绍亚洲地区的国歌和民间故事，敬请期待。继续再欣赏一首国歌，这是比利时的国歌。因为把国家当成是妈妈一样，所以这首歌是神圣的比利时，祖国的母亲。下半个钟头的红气球要来聊一聊，住在远地的孩子要怎么样跟阿公阿嬷保持联络。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